时又见初雪满梢头，似隔了轮回那方云袖，将旧时如水回落檀木案头，尘烟散落后余情不留。也许该去问忘川边的柳，他见过太多人世烦忧，是否还曾记得多年前那双明眸。故事总是不必追问开头，幸福孤单自依旧，还是自渡才能看透。也许魂魄还在人间逗留，等待一次未出现的回首，世人皆叹情深不寿，他却为情所求。 此剑阴司全露，你手为中，何故至此？ 试问又一故人已死，遂寻访至此。 故人是谁？ 故作林大衣玉。 细数浮生，总有万绪在心头，有些离去，总不必挽留。一人清醒夜思深，陷无名人搜，不若饮几坛大醉方休。情至一次，总有太多愁，总是生命也难逃诅咒。若无路可回头，便去拨长长久。故事总是不必追问开头，旁人也总爱沉迷于荒谬，万幸福不谈自依旧，还是自渡才能看透。他却为情所求，难说故事也许会被改写。